把怦然心动脉，助教要他们要提出一个更正，就是他助教因为像丁助教或者是老同学婉慧姐他们都是在江西龙帅江老师直接教他们的哦，说不定是他在教他们的时候，我在旁边没有听得很清楚，所以助教他们把的怦然心动脉是把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么前面，所以请小胡把助教那边的把法跟大家说一下啊，做一个修正。 好，因为那个那时候龙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是讲一个位置。那我这边教两个，一个是丁助教跟尹那边的抓的位置是抓那个小天威，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麦克风吗？不然会没有人听到。那个。刚刚不是有教影子脉吗？影子脉一般来讲脉一般脉在这边嘛，影子脉在它的后面，那它会抓影子脉的尾巴这边直接过来到两筋之间，大概是抓这里的地方。那这是影这边的抓法。那婉慧姐的话大概是抓如果这个人的肌肉线条是明显的，这边会有一块肌肉，它会将抓那个肌肉的尾巴这边，那其实抓到的地方差不多。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对，那一样是抓在两筋之间，就是手握拳的时候，这边看到两条筋，就在这两条筋的中间，所以大概就是两条筋的中间，然后大概在这一个肌肉的外缘，或者是在刚刚讲影子脉的底部的地方，对，所以会抓到这边来。那刚刚可能讲的比较上面一点，那实际上会抓下面一些。那刚刚另外一个助教说，如果你怕不知道把在哪里，你可以不要一直把，你可以三指在那边放着，反正你在那个你在两筋之间大概这个位置可以把得到，我们就算过关了。 要扶取还是要中取？ 基本上你如果取，你如果按不到，你怎么取都取不到。 那我们现在快快的把这个少阳病的这个方子过一下。我这边方子少阳的方子，我现在先不用力讲，因为到时候一个一个方子还会比较详细的介绍。而介绍小柴胡汤的时候，可能我会要《伤寒论》里面的每一个条文都翻出来跟大家对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好学习。所以这个地方小柴胡汤的主症呢，我就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带一下就好，因为之后讲到它我会讲比较仔细。就是小柴胡汤啊，它的伤寒论的使用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张仲景这样子写啊，我就这样子开，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至为普通的做法。可是我请容许我说一点骄傲的话啊，就是我看到很多别人开小柴胡汤不是照张仲景的说法再开，然后就看到别人开失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失手是很不必要的失手。简单来说，就是张仲景的小柴胡汤有出现在太阳篇里面，但是没有出现在少阳篇里面。虽然他治的是少阳的问题，就是你淋巴有塞住啊什么，的的确是用这个方，但是张仲景是只要这个人病太阳病，然后有用到哪些方，就算是少阴病的主轴方真武汤也是在太阳篇就出现了。因为这个人张仲景说我帮他发了汗，然后烧退了，然后又烧起来了，然后就开真武汤了，所以他提早出现的张仲景都会先开，乃至于后面的篇章反而有些方剂都没有了。而小柴胡汤他其实常常小张汤说的主症啊，比如说这个人烧一烧又不烧，或者是觉得心头闷闷的，不想讲话，不想胃口不开，或者是这个或者是他觉得这个肋骨闷闷的啊，这条文的话细部会再带，之后会再带同学看。但这些状况，然后呢，因为这件事情是有一次徐文斌老师说了一句话被我痛骂，所以天哪，我对中医大师都很凶恶，龙帅江也被我吼，徐文斌也被我吼。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次徐文斌他说啊，其实你说伤寒论的辩证哦很精致，他说我就觉得这其实一点都不精致。他说你看哦，张仲景上面写说小柴胡汤症这个什么默默不欲饮食啊，什么往来寒热啊，什么但见一症便是不必他症，就是这些主症有一个就可以开了。他说怎么可能有一个主症就开小柴胡汤 哦，他就像说这样子开根本是乱开药，他就跟我提这件事，然后我听了之后就骂回去，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读书啊？张仲景说，但见一个主政辨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框架是，这个人他正在得太阳病，看起来可能是八王汤症，看起来可能是桂枝汤症，看起来可能是葛根汤症，但是他却有一个什么胸口肋骨闷或者是烧烧又不烧的这个特征，就是混杂在什么桂枝葛根麻黄这些汤症里面出现了一点小柴胡汤的征兆，你就要开小柴胡汤，因为他已经挂在少阳上了。他说，我说这个就是事实上一般在感冒的时候最常也最好用到小柴胡汤的时候，因为实际上临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什么后脑勺发僵又怕风的桂枝加葛根汤症好了，可是你有一点肋骨疼，或者是有一点那个烧烧又下来烧烧下来那个症状，你开桂枝加葛根汤它就是不会好，你要开小柴胡汤就会好。所以是挂在太阳病里面的小柴胡汤症是但见一症便是，那没有挂在太阳病里面那另外算，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太少阳的本病的话，张仲景的书写是口苦咽干目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会比较苦，但早上起来这个是后代的一家家的，因为后来大家发现说得阳明病的人哦，比较容易傍晚的时候嘴巴发苦，所以如果要说口苦就觉得不够精确。那少阳病人比较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发苦，那喉咙会觉得比较干，但这个辨证点大家都不爱用，因为现在人很会口干，就没有事也口干，所以这就算了哦。那这个目眩就是发晕眩，因为少阳的问题会干扰到那个内耳的那个平衡系统，所以多少就会有很有可能有晕眩的感觉，所以那这个是少阳本身生病的时候常有的。那至于什么舌苔白腻那些东西，我都觉得要对着条文跟同学分析才会比较有感觉啊、哦、所以我们小柴胡汤的部分我们就先大概沾一下啊，之后再来细讲。而大柴胡汤呢是这样子，就是如果照我们一般前面讲的这个张仲景的疾病分类，后代医家喜欢把它分类为能量层面的精病跟有形的腑病的话，那少阳病可能小柴胡汤症的那些什么往来寒热，那都还是功能性的少阳，就是并不是那么确切的你一个胆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呢，到了大柴胡汤症，就是那个病邪，它的的确确是归着于有形的胆，让你这个有形的胆出了问题了。所以那个大柴胡汤的主症是这样子，就是肚脐以上的上腹部剧痛，而且风剧烈的呕吐。那上腹剧痛而带呕吐，这个往往是比如说胆囊发炎，或者是胆结石发作，或者是有一个病叫做什么肠粘连肠梗阻这种东西。那像肠粘连肠梗阻就是肠的问题了，但是呢你站在一个少阳的角度来想的话，是不是这个肠也是因为你身体里面的情报交流有问题，所以它会卡卡卡的，然后到最后粘连或者梗阻了。所以在这个向度上可能还是跟这个少阳的情报网有关系。而大柴胡汤它比较有强大的力量的药是有加白芍药跟枳实。那白芍药是让一个管状的器官松开，而枳实是让一个管状的器官缩紧的药。所以这两种药加在一起的话，就有一种好像让那个胆管啊就是稍微做一种挤压的动作的感觉，这两个药的互相拮抗性啊。所以大柴胡汤比较会让你觉得很厉害的时候是胆结石在发痛的时候，但是胆结石在发痛的时候我不开大柴胡汤，因为我通常因为胆结石痛成那个样子通常都要到西医院去打吗啡来止痛了，对不对？那个当下其实最容易显本事的方子反而是那个非常平易近人的芍药甘草汤，就芍药跟甘草两味药，它就让那个绞痛的感觉松开来，那个病人就舒服很多了。然后这个大柴胡汤的后面，我的讲义后面有一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对不对？芍药甘草汤你再加枳实跟芍药，它会轻柔的帮忙有一点排石的功能，这样就好了。那用大柴胡汤里面是有大黄的，然后也有芍药跟枳实，大柴胡的结构是会 用力的把那个胆结石扯出来，所以他的确能够排石，但是会让那个病人惨叫。那我昨天讲到说什么栀子大黄汤也可以排石，那栀子跟大黄加在一起也能够润滑胆管，也能够通。就是惨叫度来讲的话，大柴胡汤最惨，然后其次是栀子大黄汤，然后再其次是柴胡烧枳实甘草汤。那我的话就干脆还挂一点那个帮忙化石头的药，就觉得把石头化小一点，弄碎一点再出来好了，就不要跟他硬杠了。那至于说现在那个什么养生排毒饮食里面啊，有一种流行的什么喝橄榄油跟苹果汁那个排胆石的方法，对不对？可是那个喝到后来就会让人觉得很可疑啊，因为他那个排出那种蓝绿色的那种结晶块，就是胶冻状的结晶块，在大便里面大家捞出来欣赏。可是呢，你每天喝每天排都还有一大堆结晶块，你今天就发现你一个礼拜排出来的结晶块总加起来这么大一包，应该你的胆肝跟胆全部加起来没有那么多石头，对不对？所以结论就是真的那是油跟苹果汁凝结出来的果冻，就是那不是真正的胆结石，因为多到非你肝胆所能创造。所以就这个，所以这个排胆石的方法现在就也被归纳为伪科学了啊。那这个，那至于说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中间轴的少阳方，就是以功能性的少阳来讲的话，这个方子是特别对到这个你的消化系统里面的彼此的情报沟通有问题，乃至于你的消化机能混乱。那这样的情报沟通的问题造成的消化机能混乱，其实花样是很多啦。像有的人是什么吃了饭之后就容易要跑厕所啦，或者有人是就是很多很多花样。那这个然后它本身对于就是稍微给胆管一点运动，然后帮忙排石也有帮助啊。那这个细部之后再讲。那接下来这个柴胡桂枝汤，其实在《伤寒论》也是太阳篇里面出现的方子啊，也不是直接治少阳病的。而这个柴胡桂枝汤的有趣之处啊，它是柴胡汤跟桂枝汤两种药都有，两个方子的药都有。那重复到的药也不开两倍了，就是你懂我意思，就柴胡小柴胡汤的药物跟桂枝汤的药物都有，然后的一个结构。而这个方子呢，当然一般的医家一般的解释啊，是会认为说啊，这个人他的病就是啊，又有一点太阳又有一点少阳，所以就两边都开。那当然张仲景的书写也会让人往这个方向想，但是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真正经验到的事情是，太阳病比如说桂枝汤症麻黄汤症那些，如果挂到少阳的话，就直接开小柴胡汤就一次就医好了，并没有必要开到什么一半少阳一半太阳的药。所以这个一半少阳一半太阳的药啊，它其实的主治如果我们用位置来定义它的话，它所打到的那个膜网啊，膜一层一层的膜，它是刚好打到人的皮肤底下那个脂肪那一层，所以它是特别被当作脂膜病变。有一种病变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叫做脂膜炎之类的，就是那个脂膜炎的要开到那个位置是用柴胡桂枝汤。那所以柴胡桂枝汤本身是一个脂人体的皮下的这个，就是我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就是真的会浮到最表面那个针指下那么浅的那个灵魂的那层膜。但是柴胡加桂枝汤就稍微又不在，小柴胡汤是正对在淋巴上，然后大柴胡汤是正对在胆囊上。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浮在最表面那个灵魂的膜，而柴胡桂枝汤刚好对到人的那个皮底下有肥油的那一层。就如果你用这样一层一层的角度来看这些少阳病的药物的层次的话，那你就会想到说减肥要用这个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柴胡桂枝汤里面再多加很多什么燃烧脂肪的药什么什么啊？那因为有我们从前慢慢教的慢慢教老同学跟我讲说，他说他吃过 这些中药里面，就会发现说，每次啊气色不好的时候，只要吃柴胡桂枝汤，哇，脸就变得美美的，就是瞬间可以让人气色变美的美容药啊，这样子。那有没有开展成这个减肥药呢？那对不起，因为那个同学后来就迷上了大黄甘遂阿胶汤，那是直接抽脂的药，所以就他的后续的开发就被舍弃了。那至于第五个的柴胡桂枝干姜汤，其实柴胡桂枝干姜汤有一点像是小柴胡汤的加减法的一个变化版，严格来讲，你要把它算成是小柴胡汤的加减法之一也可以。那这个汤呢，它所治疗的东西是这样子。其实柴胡，我觉得《伤寒论》的学习是这样子。如果我就是我觉得啊，很多时候学中医好像都会动到一个所谓的医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医术的道理。那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是，每次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女同学就会眼睛比较亮，男同学就会比较陷入脑死或者是沉睡的状态。可是我在讲医理的时候，男同学就眼睛比较亮，然后女同学就陷入茫然恍神的状态。那张仲景的书，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一个女人脑来读的书，就是张仲景的教学法比较是用故事来教学，而不是用理论来教学。张仲景比较喜欢讲说，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啊，进来他发烧他怎么样，就是他是张仲景的教学是比较适合女人脑或者比较适合幼脑的教学方法。而且我发现哦，就是故事性的教学法，但我这是只限女同学，其实有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要教她怎么开一个方哦。如果你讲医理，这个人体内是哪里有寒哪里有热，所以我们要清热泻火什么什么，像那个一般中医学校那种教科书的那种写法，基本上女生看完就忘，还是说你们会记得我不知道，就是通常看完就忘。可是呢，你要教同一个方啊，如果你讲一个故事，而且那个故事最好要带到真实性的细节，比如说那个病人天来的时候，哇天哪，那个包包是这个什么爱马仕的限量版，超贵的。就是你讲到这种东西，人家就女生就完全记得了，就女生的头脑是会跟那种精致的细部事实挂钩的。所以你要教伤寒论，如果今天是要教女生的话，就是我认为是用故事教会比较好。那因为呢，柴胡桂枝干姜汤，对不对？如果我要用医理来教的话，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医理就是少阳热极而虚而转阴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就是什么叫少阳是热极而虚而转阴症。那其实，但你如果要你用故事来讲的话，就比较轻松。其实热极而虚而转阴症是这样子，就是人的这个少阳区块基本上就是人的淋巴，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他有一种个性，让他淋巴一直上火。那淋巴里面上火，淋巴里面的那个液体哦，就被烧成黏黏的痰干在里面。但等到火也烧完了，痰也干在里面，然后这个人少阳能量也用完了，少阳就冷掉了，就是一个风干石化的废墟般的少阳。这个是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内在环境。那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个控制狂，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后来得肝癌了，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他一直要控制这个控制呢，少阳就一直在烧，一直在烧，然后烧的话少阳干掉，然后能量刚好用完，就烧干的不是剩下来给你，不是一个热的少阳，而是一个瓦斯烧完然后冷掉的少阳，就一锅已经烧干了然后关了火的汤底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故事情节，所以柴胡桂枝干姜汤很好开的，就是说这个人少阳是他的那个汤的妙处，是因为他曾经热过，所以少阳是烧干掉的，可是他已经烧完了，所以少阳是冷掉的，这样的一个体质。那所以如果你在跟人互动、跟病人互动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人他是这种个性，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很注意别人有没有合他的意，那这样的话他的那个少阳多多少少就会偏到这个汤症。就像是厥阴篇里面有一个汤啊，叫做当归四逆加味汤。如果要讲医理的话，就叫做此乃阴阳不相顺皆是也。什么叫阴阳不相顺皆啊？就 就是说人的这个手指头脚趾头的经脉啊，阳经络会接到阴经络，这个知道吧，就是某某，其实人的经脉啊，我就觉得我们人啊，幸好是没有开天眼啊。如果我们人真的能够看到灵魂的话，人看起来很烦的，就手外面脚面都挂在都挂一堆电线，因为真的、哦、就是比如说足少阳胆经啊、哦、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呢从这个地方绕回大拇指的厥阴肝经，所以你如果要同时这两经，对不对，我下针或者用艾草，对，我是下这个空的地方，就是肝经到胆经要通的话，我下针是下在这个空气的地方，因为那个无形的经络是挂在外面的。那就你试试看，就如果你把一个艾草条哈，你就假设你的那个胆经在外面垂在外面，你把艾草条再放这个地方点，你两条经会一起流上来。那所以呢，那阴阳不相顺接的意思，就是它的阳经络跟阴经络不能够互相连接，所以这个人的特征就是手指啊会特别的冰冷，不是整个手冰冷，而是手指特别冰冷。那当然用厥阴的医理来讲，就是厥阴的气是风木之气，风木之气就是阴跟阳能够互相结合的那个粘胶，就是其实中医说的那个神圣数学说五出于二，就是五行其实是二阴跟阳这一对符码不同的相处状况。比如说水是能量还在能量的世界，还没有来到物质的世界，那相火是能量的世界跨到物质世界的那一步叫相火，那风木之气是能量到物质的世界跟物质起作用产生出现象，这样叫风木。然后军火是人的纯粹的感知力，然后到了土的话是各种阴跟阳的各种排列组合，什么都有一点的混杂状况。然后金的话是还虚，就是这个能量的东西又把肉体抛下回到形而上的世界去，就是和物质归物质，能量归能量，分开的力量叫做金、哦、就是五行其实是阴跟阳的排列组合的状态。所以它那个行不念行，因为它是动词，是它所处的运动状态。那所以呢，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啊，就是要补充这个相度上面的厥阴风木之气，让人的这个阴经脉跟阳经脉可以重新顺起来，所以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呢，上次在苏州的时候啊，这个龙帅江老师就跟小胡他们，我那老同学跟小胡他们讲说，这个汤威斯尼小伟他不是看眼就知道要开这个药吗？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说脸上带着那个样子，我说啊，小胡也是那张脸嘛。然后龙老师说当然是吃这个药了。就什么脸呢？就当归四逆加味汤的那种性格，就是那个你会看到那个人啊、哦，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带煞，或者说带一股清气，但是讲简单点，就有些人的表情哈、哦，就是你看到他就会觉得我不可能有错，那种表情，就是有一股霸气，就是那种。就是你还没有跟他讲话，你就已经感觉到，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讲的话，意见跟他不一样，或者纠正他的错误，他一定会跟你讲，老娘有可能有错嘛，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股煞气，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就是看到那张脸就可以开当归四逆加味汤了，就都不用手指冰冷脉气郁结了。所以就是说，当你伤寒论是用故事学的时候，你会非常容易跨入神医的世界，因为在那个故事情节里面，那个人大概是那个样子，你会知道。然后你就变成上工，只要看眼就可以开药，对不对？就不用再那个，就像厥阴病的那个乌梅丸哈、哦，李新上海的李新老师说了一个他用的辩证点，我真的觉得说是我的功力是不够，是不是？他的辩证点我不能用，他就说他看到一个人的眼神原来是有神的，忽然变没有神了，他就开乌梅丸，就是这个。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的这个存量可以这样量化的看得出来吗？郭秘书可以，对不对？ OK， 那下次教一下哈，谢谢。就是乌梅丸的最简易辩证点，就是眼睛的神短期内变没有了，这样子。好，那柴胡真正汤呢，反正效果什么的讲到方剂的时候再讲啊。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呢，简单来讲它就是柴胡系列的药里面啊，那个水放的多， 而药放的少了一点，也就这个汤特别的淡。那中国人的药理学，越浓的药越会进入有形的物质世界，越属阴；那越淡的药越会进入无形的能量世界，属阳。那这个就是摆明了一个特别淡的方剂，然后把一些清理性的药挂进柴胡剂，去把你的灵魂上面的那些创伤跟污垢洗掉的药。大概简而言之就这样子。那至于主症的话，比如说他的在这个太阳篇里面，就是说感冒一来一去，然后这个人得到了一个主症叫做身重烦惊，就是这个人哈、觉得整个人很重，然后呢一点点小事情就觉得啊被吓到这种感觉。那这个一般是称之为鬼压身了哈，就是这种故事情节都是说什么这个男的辜负了一个女的，然后那女的去自杀了，然后后来有灵能的人就看到这个女的一直趴在这男人的肩膀上，就柴胡龙骨牡蛎汤就是那种。事实上这件事情其实有一次徐哥哥啊，徐文斌哥哥说就跟我聊到说他那个解离的学生，他用什么针法让他变得不解离嘛，对不对？就大概刚刚讲过那个故事。那结果我就说，徐哥啊，如果是解离的状况，就是因为一个人用阴阳师虚实的相度来讲的话，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治副交感神经阳虚，就是副交感神经不能提振的那种紧张兮兮。那如果是交感神经完全卡住的这种交感神经阴实的话，就是所谓的就是交感神经的紧张，我们中医称之为痨病，就是这个人的免疫力啊什么都比较降低了。但是呢，这个人如果痨病到极点，交感神经完全卡住的话，就称之为痨病到极点而转成假疫病，假的疫病，好逸恶劳的疫，就他反而整个人都没病了，很放松了，因为他已经卡住了。就也就是我说的解离了，就是解离掉的人，他的身体常常呈现在痨病到极点的假疫病的状态。那我就说这样子的一种自律神经状态，是我的话就会开柴胡龙骨牡蛎汤把它敲开咯。结果徐文斌老师就说，你敢啊？徐文斌老师，因为 你知道一般在大陆的中医不太会讲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啊、哦，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中医宅男关起门来说嘛，他们说身上有着魔的人，那些平医灵你一开柴龙骨就可以把它扫下来，但是扫下来那些平医灵会来攻击你，你撑得住吗？就是你大学把那个柴龙魔这样冲掉，然后冲掉魔满地爬，你怎么办？就谁捡回家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哦，就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周佐宇老师啊，已经过世了，他教人家治疗那个把平一灵被跟人体的那个接点打断那个鬼穴十三针针法的时候，就有说你大概下到第七针第八针就可以了，这时候那个身上的鬼魂就来跟你谈条件啊，让你帮他烧多少纸钱，他就愿意走啊，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讨价还价了，不用十三针下到底。那可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是后知后觉，那我在知道这个说法以前，就跟郭秘书曾经把一个人十三针吓到底过。那时候有一个，我们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朋友就是也是丁助教他们同学啦，就是比较说烦恼很多，然后面色暗沉，就看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身上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所以陷入那种不太正常的忧郁沮丧状态这样子。那我就跟郭秘书说啊，这样子吧，因为我们两个人来下鬼穴十三针吧，就是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是两个穴要一起下嘛，所以我就说郭秘书一边我一边，对不对？然后其他助教在旁边观摩我下鬼穴十三针，这样一人一边，这样子擦擦擦擦擦。那结果呢，十三针下完，那个人觉得哎，神志好像有点清醒，好像之前那种郁闷痛苦的感觉还有一点云开雾散的感觉。结果在场的助教里面，那时候刚好有个许助教身体比较虚一点，还怎么样？就在那边撞邪开始呕吐，就是我们扫下来的东西他又找到别人去玩了、所以就这种驱魔的手法你自己看着办、啊、我简单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担人家业障比较简单、奇怪了，这些东西好像在台湾就可以讲得很理所当然，大陆教的话，大陆中医老师教这个要怎么讲、啊、就大陆中医老师如果要教这个要怎么说，你们好像有关当局是不太喜欢这样的讲法，是吗？是怎么样？你们那边是怎么讲？我随便问一个佳佳啊， 如果大陆的中医老师要教起来卧龙骨牡蛎汤这个治疗心情创伤或者是扫魔的功能，就大陆人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说它？就是，就一定，因为大家开业开药一定是在治同样的东西的，只是安神宁心解经，就是笑点在哪里啦？就是这边你们那边怎么讲？嗯，恐怕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平常在开药的人，这话是很普通的在讲的。可是，在大陆，就是你要写进中医课本的时候，你知道，就在中国大陆出一本那个什么《伤寒论》的那个教科书的时候，就教柴火龙牡蛎汤的话，我就会幻想中国大陆会发明很多不犯法的讲法，是这样讲吧？就中国大陆《伤寒论》教材类的，你们有没有？手边有没有《柴胡龙骨牡蛎汤》这个驱魔的部分，它怎么写？不晓得啊，好，没关系。反正我就觉得，能够直接讲驱魔的话，教起来就很轻松啊。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我们来勾勒一下这个太阴病啊。太阴病其实又像阳明病一样，相当不复杂。因为太阴病呢，它就是脾胃虚寒嘛，就是能量不够了，脾胃消化能力都没有了，所以或许会呕吐，但是通常就是肚子闷闷的痛，然后一直在水泄，而因为是虚寒型的，所以这个水泄也不太会烫屁股，就这样。大体人而言就是如此了。而这个水泄呢，如果你要再分一个层次的话，如果是脾胃的寒，我们用理中汤；那如果是寒到连肾脏都虚寒了，就用四逆汤。那这个时候，我还是要说，这个什么脾胃还用理中汤，什么肾脏虚寒用四逆汤，这样子教就没有同学会开药了。简单的讲法就是说，你拉稀拉到张仲景的讲法是顽固不化，就是有完整的淀粉类、骨稻谷类的东西没有被消化，就可以开到四逆汤了。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不热的水泄，只是水泄是理中汤。然后呢，如果你开始发现这个大便里面哦有带你昨天吃下去的面条的渣渣，或者是饭粒的渣渣，就是连淀粉质的东西都有完整没有被消化的状态，就代表这个人的身体是已经连肾那边都寒掉了。因为感觉上人体是这样子哦，好像人体是收到的营养，在中医的认为是所有的营养跟能量都要收到肾脏去收藏的。那如果肾脏已经倒闭了的话，那就好像老板已经决定不发薪水，那员工干嘛好好做事，就根本就懒得消化了，就再来是那种感觉。那平常如果你要说我适不适合吃理中汤呢，其实脾胃虚寒的人哦，很容易辨证的。就是你想，就算今天天气不是很冷，好了，如果丢给他个抱枕，或者他手上拿个包包，他就会自然而然捂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就是坐在那边就喜欢拿个东西捂在这里的？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就是喜欢吃理中汤的身体，就是比较寒的中焦。那四逆汤在少阴病也常常用，那就是治四逆，就是手脚冰冷。那手脚冰冷是这样子，那个如果是这一整段比较平均的呢，就用这个四逆汤，是这个甘草干姜附子，桂林本有加人参啊，甘草干姜附子煮粥的四逆汤，就是阳气不够，他要用阳把这些热药把阳气推送过来。但是如果是手指特别冰冷的，那就是刚刚讲的阴阳不相顺接的那个，是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味汤啊。那至于说附子理中汤，其实在伤寒论里面是出现在霍乱篇。其实我张仲景啊，他的疾病分类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把霍乱分出来。像直接的细菌感染发炎的疾病，这个叫做火症，叫做热症。那细菌感染发炎的疾病的治法，就是开消炎的药嘛，就是用寒凉的消炎，有消炎杀菌性质的寒凉药。那如果是细菌感染夹杂在伤寒，就是病毒感染的这个框架里面的话，就叫做温病，对不对？ 但是即使是如此，《伤寒论》有很多地方挂到温病的，比如说盲肠炎啦、啊，或者是盲肠炎是厥阴病的一种温病，扁桃体发炎是少阴病的一种温病。但是往往盲肠炎的初期，或者是扁桃体发炎的初期，你的脉象都没有那个带滑带红的脉，代表说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这个还不归细菌的事，就是关系到细菌感染的事。真的属火属热的时候，脉象会带红带滑的，所以脉象没有带到红滑以前，都可以才照伤寒这边医，不用去管细菌感染的。那但是为什么特别一个霍乱病要分出一类呢？那是因为大部分的细菌感染，它的脉象都是热象，你看发炎嘛，白血球增加嘛，都是热象。但是唯有霍乱这种细菌，它是寒象的细菌，就是它感染到这个细菌，它就冷性的泄力拉到你脱水而死。所以在张仲景那个时代，或者说在张仲景的眼中，就会觉得这个病好奇怪，就是其实他们在以一个医生的直觉，就是没有那个科学帮你分说这个是病毒这个是细菌的时候，以一个医生的直觉就会觉得这种是属于火热类的，是发炎类的，这种是病毒类的，是感冒类的。但是有一种就是也不是这边也不是这边，是那结论我们现在就知道是细菌感染，但是是没有热象的寒化的细菌感染。那这样的话，当然现在中医的治法也是已经很多都有效，而且霍乱根本就已经不流行了啊，所以这个治法学不学都无所谓了。不过呢，就是理中汤里面加了附子的话，是可以加强理中汤暖中焦的力道。所以你的中焦如果真的很寒，但如果以主症来讲的话，就是那个拉肚子已经拉到你觉得那个水泄啊，水有点拉太多，觉得快要脱水的那种感觉。那这种水泄到有脱水的嫌疑的话，那还是加上这个附子会比较安心。但是呢，四逆汤啊，在桂林本里面，四逆汤是甘草、干姜、附子、人参。附子理中汤是甘草、干姜、附子、人参、白术。也就是说，附子理中汤比四逆汤多一味药，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哎，我开附子理中汤，就等于把四逆汤的药性包在里面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啊，那一味白术是中焦的轴心药，有那一味白术，附子的药性就下不到肾脏。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治啊，那个大便里面那个饭粒跟面条都是完整的形状的，你开多一味白术的附子理中汤反而没有四逆汤有效，因为那一味白术会挡附子的药性，让它下不到肾。哦，说到下不下去的问题也是有点好笑啊，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有一句话叫做邪高痛下故食呕也，他说这个人啊，邪气在高处，然后痛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在低处，所以这个人就吐了。也就是你看张仲景的陈述是这样子啊，这个人，那他是在解释那个柴胡汤症为什么吐的时候说的，那他就说高处有邪气，低处有痛苦，所以这个人吐了。但柴胡汤症的吐呢，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消化机能的情报混乱，所以不知道这个食物到底是不是要下去，所以就吐了嘛，啊，这是少阳病的特征。可是张仲景说邪高痛下啊，是因为当张仲景不知道胃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的解剖学，胃在这里，然后胆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胃比胆高啊。所以照理说是这句话，其实原来的出处好像是难经啊，是说邪在胆，逆于胃，就是这个情报中枢的胆有问题了，内就犯怪了，所以就吐了。可是因为张仲景一直以为胃在这里，所以张仲景就书写成邪高痛下故食呕也。所以这是张仲景以为的人体啊，就是并不是因为他是医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他的解剖学。那 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学《伤寒论》少阴病的药哦，几乎是家家常用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人的体质，少阴型的台湾人，我觉得少阴型的体质是非常的多。那个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夏天啊，你在台湾搭捷运的话，就会觉得，哎呦，来往来的人有很多的人身上的那个汗都带一点腐臭味。那就是水毒型体质的汗了，所以就台湾，我觉得就是水毒型体质的人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大陆，哎，就那有一些同学是大陆来的，你们觉得大陆人水毒型体质，我的感觉好像又少一点点哦。我觉得大陆人，我最近因为我遇到的并不是普罗大众老百姓，对不对？我认得也只是我遇得到的人，所以我不能够随便做这种太概率的性的说法。但是我会觉得，大陆人的这种哦，就是很拼命、很奋发那种，就是很会端逼格的这种状况，那是直接是把厥阴炸掉。所以我会觉得，以现在的大陆人的生活状况的话，对你们来讲，学到《伤寒论》的厥阴篇会特别的有感觉哦，就是大陆人厥阴炸掉的非常多，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人觉得很为难的地方，就是什么东西多了都不就不值钱，中国就是人最多，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世界少我不少，就每个人都有一种存在危机，所以每个人都想很想证明说我是有存在价值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变成那种奋发向上以及自我要求，就是当然也可能是我们中医界刚好被污染的特别厉害了啊。所以就是会看到很多修道病患者，就是很多人都会努力的奋发向上，要提升自己的心境之类的。就是我有时候会问说，心境可不可以不用提升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日子还能过得好的话，心境也不是那么要紧啊。但是就是大家都喜欢把自己推到一个比较能量上高大上的世界去啊，这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厥阴就坏掉啊，然后不久以后就自体免疫混乱啊，什么得癌症啊，就这样子。就反正简单来讲，厥阴病最容易，就厥阴病的基本的性格元素是代偿反应，就是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就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是因为害怕而想要使自己更好，这样叫代偿反应。但有一种不算啊，有一种是我就是很想拔到那个妹，所以我赶快减肥，这不叫做害怕，这只是想要。就我很想弹钢琴得第一，所以呢，我就努力练钢琴。这个不是厥阴病，这只是想要。但是害怕我钢琴比赛输了，爸爸妈妈会失望，所以拼命练钢琴，这个就厥阴病。那听得懂吗？不是奋斗的问题，而是你奋斗的源头是怕还是想要的问题。那就像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个，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炸厥阴的方法，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你会觉得他对人都很好，可是他的那个亲切和善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好烦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对你很好，可是呢，他的好会让你觉得他很烦，想跟他绝交，这是怎么回事？就代表这个人在使用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他是怕别人不喜欢他，所以要努力对别人很好。那因为他是怕别人不喜欢他才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的这些能量都会具象化别人不喜欢他这件事情。他对你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想跟他绝交。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炸厥阴的行为，负面心想事成大法。就努力啊，很亲切啊，你今天睡了没啊？没事，跟你说个晚安，绝交，对不对？就是这种，因为害怕人家不喜欢他。那我的话是觉得，我是习惯练庄子的，像庄子就会觉得，如果是我这种练庄子的人，就会觉得说，别人不喜欢我不是很好吗？就是身边没有人很舒服啊，就是我。我这样说哈，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我在大陆有这些开课厂商喜欢我，然后找我去开课，然后大家都为我付出 很多，然后我觉得备受尊荣，对不对？可是呢，这样子大家一起搞一件事，我那个时候时薪也不过人民币3000块而已。那我今年4月自己做个班，大家大陆人自己来，我什么力气都不要花，也不用什么花力气招生，总加起来我那个时候时薪快20000呢。就我为什么要人家喜欢？被人家喜欢的时候时薪30000，没有人喜欢我时薪2000，被人家喜欢的时候时薪3000，没有人喜欢我的时薪20000，就人为什么要被人喜欢？我现在一年其实就是那4月做那12个钟头的事就可以活一年了，就我现在教这个书只是觉得好久没练练手了，所以来玩一下。就是我的意思说，人为什么要被人家喜欢？就是地球上有太多太多被人喜欢的人过得很痛苦，也有很多很多完全被人讨厌的人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根本被人喜欢就是假议题嘛。但是就是人不小心相信那个谎言，觉得那个谎言就是人应该被人喜欢才对，然后就为了这个谎言编织出更多的努力，那这些东西都会把你的绝因炸掉。那我的话就觉得，我不被人喜欢的时候，我日子很好过。我最痛恨就是没事有人怎么传一个简讯来跟我说晚安这种事情。那就是我，而且我觉得啊，谢谢。所以呢，就是像即使只是你对人好一点这种事情，如果你本身是有一种不安，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对他不好，他会伤心，他会难过，因为那种罪恶感，因为你觉得不应该而去做这些努力的话，那基本上都会炸伤你的绝因。那炸伤你的绝因的时候呢，你的但绝因有很多种脸色。刚刚我说那种老娘有可能有错嘛，那种所谓面带亲戚杀气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这个人的脸色红红啊，有一股像是猪肝调子的暗红。那是绝因的脸色，就是少阴阳虚的人的脸红啊、哦，是颧骨粉红色的红。那绝因脸色的红是猪肝色的暗红。那我说的这个会炸掉绝因的代偿反应也好，说是撑着活也好，厥阴病的基本盘就是阳气浮在上面，阴气沉在下面，就阴阳分裂叫厥阴病啊，啊，就是这个人体质很寒又乱上火叫厥阴病。那我记得我，比如说我2014年到大陆去工作，我就觉得做的就是很不舒服，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够明白我在不舒服什么东西，因为合作厂商相关人士都对我非常好，所以你会觉得你已经是。备受尊重、备受善待的一个人了。那等到我自己回来，就是那些人都已经被我气跑了啊，就已经变成大家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然后变成时薪20000的时候，我才发现，果然那些爱都是不值得的。就是倒亏而爱成啊，就是前面拿到才有那么多爱，是不是？就是那，但是呢，我就说，等到我2014年这样子真的辛苦，就我2014年的时候，那个脸色就非常猪肝红。很绝因，然后我一整个2015年就一直偷懒，一直偷懒，一直偷懒，一直鬼混。我这样子鬼混了差不多8个月，我那个暗红色才开始退掉。所以也就是说，我已经是很任性的人了。在2014稍微到大陆去工作，然后认识了，原来这叫做奋斗。就是我真的之前都不知道什么叫奋斗的，就是什么？从前我在台湾都是嘲笑，比如我的作家朋友啊，写一本书，对不对？出版社要拉他什么北中南签一圈，要签书会，帮自己造势，对不对？就很累，我觉得我都不用做这种事。然后到了大陆就发现，也要推出来什么产品展销会，什么开课要开宣传会，什么就一大堆。就我从前嘲笑别人的事情都发生到我身上，那就是只那样子，我就觉得我的脸色变得非常的绝因。然后之后调养了8个多月，才稍微那个暗红色有退下来。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这样子一下都要调养8个月，那你们已经欠了几辈子的份的绝因病了，对不对？就你们的人生应该比我更拼命吧，所以这辈子看来是还不完了。那当然，这是绝因病的体质的基本调子哦。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个人他是比较那样子撑着活的人，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 隐藏的害怕，而让他人生要往这个方向努力求上进的那种人的话，那这个人个性如此的话，你不把他的那个厥阴先搞好哦，其他病要怎么医呢？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曹总，他此时此刻的的确确是一个生姜泻心汤症，就是胃闷胀，然后有膈气。可是他的生姜泻心汤症却是包在一个巨大的厥阴病的框框里面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的确是可以用太阳病的手法治好他这个生姜泻心汤症，可他整个体质坏掉的那个厥阴病其实依然在那个地方。我曾经有过一个大陆的同学啊，想让但是别的老师的学生想要找我看病，然后但我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去人家那边也帮他开始，然后后来就没有继续看，然后后来那个同学就跟我的助教联络说想我帮他继续看，结果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忍不去大陆工作了哦，我其实对那个同学有一点不忍心，可是我还是非常残忍的托助教，就是我写了一封信托助教丢给他，我那封信很残忍的说，我说这个同学我觉得我没办法搞他，因为这个人在大陆，而是活在大陆这种中医爱好者的世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不能够认得出来他这样叫做不正常，就是他自己就是那种每天就是努力要什么心灵要更进步啊，希望自己有修道的慧根，然后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然后随时随地会对周遭的朋友居高临下的下指导期，就是那种回到家就会说，哎，你这样晚睡不好啊，你这不可以吃这个啊，这个对养生不好啊，随时都要教主病发作，找到机会就要教主开始。可是我说他那个学中医的那个同号那一大班同学，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重度的教主病患者，他不知道那个叫异常，他以为那个叫正常。那这样子每天厥阴给我炸15次的，我怎么医？就我就觉得那个社会风气是很可怕的。我说那个大陆的那个要撑住我的文化，我实在是觉得站在一个伤寒论的立场啊，就是现在大陆的现状制造出来的厥阴病的那个能量，我觉得这已经让人觉得太为难了。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个大陆的朋友是一个地质学的教授啊，他是研究做得很好的地质学的教授，然后呢我就发现说我这个朋友呢正在勤奋的练书法。其实我们台湾人看大陆人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陆人为什么那么多人练书法？就书法有那么好玩吗？之类的啊。但是我就说，哎，某某某啊，就是你为什么要练书法？你不是研究地质学的吗？这个你又不是文人，这个也不是你的专业。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地质学那个中科院啊，那有一次年会啊，那个门口就摆一大张那个纸，然后每个人都要提一个字，然后写几句话，然后呢我字写丑了，我在其他学教授面前就抬不起头来，我的学术地位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不练啊。我说你老天爷，你应该地挖的好就可以拿到你的学术地位，对不对？为什么要关系到书法？就是这种群众带来的压力还是很可怕的啊！就别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么做，都得拼了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到这样，我就觉得说，就是有很多事可能真的不是你灵魂的呼唤，你对他也没有什么真的爱，可是你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说这样是对的，你应该如此，你就要这么做。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基础体质的厥阴病的那个部分就一直会被搞坏、搞坏、搞坏啊！所以，虽然你学了伤寒论，但是如果你就发现，不要说别人了，如果你本人就是每天炸厥阴25次的人怎么办？因为我看到大陆的我的那些比较老爷贵妇帮的朋友，有人也是分分秒秒都要端住逼格的啊，那就是持续炸厥阴的活动啊！所以，我是觉得啊，我自己觉得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但是我并不需要靠端逼格来让自己日子过得好。我的日子过得好是因为我不端逼格，我可以放下身段去求人。我求人的本事已经好到，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泡温泉的时候，那个温泉是密闭式空间，是不准抽烟的，我在那边偷抽烟，然后个老先生骂我说这边不准抽烟的，你这样会熏到别人，你知道吗？让我说，那你让我抽好不好？他说好吧，抽吧。温泉又不是他家开的， 然后呢，就是我的话就那个，比如说有一家餐厅很贵的啊，就是我们马英九的老婆跟小孩喜欢吃一家餐厅。有一次那应该是我做还是天威做，反正应该是我带头的，就是有一隔壁一桌啊，撤下一桌一个就是牛肉切片，有点很贵的牛肉切片，然后那个店员把它端下来，然后就说等一下等一下，他们那桌不吃牛肉片，我想吃，你会分我一块，我尝尝味道。然后店员就夹给我两片，然后夹给两片说，他们是让我打包哎。我的意思说，我因为不要逼格，因为能够求人，所以我日子过得非常好，到处都能够要到东西。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被人瞧得起是什么样的一种幸福感，因为我是完全的可以靠着被人瞧不起而活得很好的人。那可是我看到各位比较社会人的话，对别人来讲，像我那个地质学的学家的朋友，他好像在他的世界，被人瞧得起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就对我来讲，就是能够持续的让自己保持在很安心的被人瞧不起的状态，你的人生就会很轻松。因为你安心的让别人瞧不起的时候，你知道，任何人跟我有任何冲突啊，现在都几乎都是很简单，人家就会觉得，阶级就有这种人，阶级就有这种人，我们不要理他就好了，这么多轻松啊。就没有人会跟我在那边啰里吧嗦了。可是你稍微抬一点逼格，你知道这日子怎么过吧？就是比我有逼格一点点的中医老师哦，他身边的那些徒子徒孙就会来啰嗦很多事哦。哎呀，某某老师，你不是中医大师吗？怎么还抽烟？怎么还晚睡？就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东西去搞他哦。但是我的话，不端这个逼格，人家就觉得阶级就是这样，不能理他，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就是被全世界瞧不起是多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就是，那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本质上不要容易得厥阴病的话，就是完全不要端逼格。我的意思说，像我能够经验到的是，你完全不端逼格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人生。因为完全不端逼格，人家就会经过你说你饿不饿，我饿了他就给你东西吃，然后经过你觉得你穷不穷，我说我穷，人家就给我钱，就水往低处流，你知道，就是道家心法，你真的站到那么低的时候，人家就会很容易就是施舍你东西。那但是反过来说，就是从我的这个立足点看别人的话，就会能够了解到，就是一个人那么努力要别人看不起、看得起他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念波的震荡是有太多太多的羞耻心，就是那种否定自己的部分。因为否定自己，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才要制造一个更美好的自己，让别人瞧得起他。可是这个却是现在的中国人身体坏掉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自己把自己的阴阳炸裂掉，所以就是这个，我也只能说一说，就是陈述一下我对这个厥阴病的风气的一个 profile 一个侧写。那至于怎么解决，是你自己家的事了，我也没办法搞了。而且这样子代偿反应到极点啊，就是到最后通常都会解离掉。所以现在的话，把大陆人的脉那个影子脉阴掉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影子脉硬掉的话，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只有肉体没有能量部分的人。而一个人哈，他如果只有一旦影子脉硬掉，他的疾病其实就是一个适合给西医看的疾病。因为中医的很多药物，比如说柴胡龙骨牡蛎汤或者是真武汤，都是在调理一个人能量的部分。可是解离掉的人，他的肉体的问题没有能量的部分，他是一个就是物质的肉体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身体，其实还是请西医开个刀或者用抗生素杀个菌会比较好。那你中医想要用药物的时候，因为中药里面有相当一个比例都是在调理这个人的能量，那那个人没有那个能量的部分让你调理的时候，你就中药在身上就玩不动。这样的一个解离掉的人，他身上你玩得动的中药是只有什么，只有什么黄连啦、啊、之类，就是很凉很凉，本身有杀菌消炎的效果的那种就可以，板蓝根可以。所以你要复兴中医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 人口的比例里面有很多有很高比例的人口都是心中之神比较多，就是身体属于能量的部分比较多的人，那这些人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哎，吃西药比较没有效，吃中药比较有效。可是如果人口比例里面已经有高度的比例的人口是已经解离掉的，那他就会是吃中药没有效，吃西药比较有效。所以这个东西是消费者受众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分布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让这些人类的这个群体里面解离掉的 人口数量减少，心中之神增加的人口数量变多以前，就不必再谈什么复兴中医的问题了。就现在这个世道不必复兴中医，中医只要躲起来不要被人家虐待就好了。就是等到就是你们自己回去，如果你们大陆同学台湾同学一样，台湾解离掉的人也很多了，只是要到什么慈济这些地方去拔就对了，就是慈济啊跟什么身心灵工作团体这种特别多，这种就比较会那种想要超越，对不对，想要变得更好的那种人，就宗教界跟灵修界解离的多。大陆因为没有宗教界跟灵修界可以解离，所以这些我执重担要解离的 就只好找气功界跟中医界去发作。那所以你们自己身边的人自己把把脉，那影子脉硬掉的人那么多，你就不你的人生就不用再考虑什么复兴中医这种事情了啦，这样活得很轻松啊。就是社会的现状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挣扎了。那这个少阴病啊，我们来把主症勾勒一下。首先呢，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就是当这个人的少阴经受邪的时候，我觉得就好比说，人如果这个足厥阴肝经受邪，往往第一个会产生有形的病变的位置是人的盲肠，所以盲肠炎的发作有十之八九都是从厥阴病开始的，是厥阴感冒变成盲肠炎。然后呢，少阴经受了寒邪，少阴经不通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这个人会有的症状就是扁桃体开始烂掉，就扁桃体得不到生命能，所以就产生坏掉的现象。那可能这个肉得不到生命能出现了死肉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是真的细菌感染还是你身体的免疫细胞要把那个死肉吃掉，反正你就会痛，就会破掉，有白点点。所以扁桃体先发炎常常是少阴病的一个征兆。那当然它的少阳病因为是夹缝跟末网的病，所以少阳前面少阳病的脉象是弦弦勒成一条的，太阴病是这里的能量不够，它的脉是平平塌塌沉沉的。少阴病是通常是更里面肾脏地方有寒，所以少阴病的脉就更冬天一点，就是更缩小一点，更沉下去一点，就是沉细的脉。而少阴经受邪的话，扁桃体容易烂掉，而少阴君火之气被邪气干扰的话，因为君火是一个人的感知力，也可以说这个人的心力，所以这个人得了少阴病的第一个主症就是变笨，就是这个人忽然变笨了，感知力变弱了，或者说我们说人的肾脏藏着人的志气，当这个少阴病发，就人得了少阴病的时候，人的志气有的时候就好像是这个人啊，就是有一股愿意去奋发去做什么事的冲动，对不对？你一旦得了少阴病的话，你会很多正常会有的做事的冲动都消失，就比如说平常你睡觉前会刷牙的，得了少阴病就会觉得算了不要刷了，就是那种正常会做的事情会觉得不想做了，这种感觉。郭秘书，我记得你从前有过一次没有医好的少阴病拖得很长，然后那时候你在读研究所，好像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什么事都不干，然后你老板就愤而开除你还是怎么样的那种故事情节，是不是？没有被开除，但是被恐吓，对不对？ 换老板 、哦、被开除了。就是少阴病会影响你的一生，就是本来应该要奋发向上的时候，因为得了少阴病，然后就什么事都混着混着，不想做，然后老板就选择了别人当他的接班人之类的故事、哦、那其实这样的一种影响到一个人的心中之神或者说感知力的一个状况的病，有一部分的那种病理 学上的抑郁症的患者是哨音感冒变过去的，就是他那个哨音病的感冒干扰了他这个部分以后，他之后的那个可能是脑内的那个什么内分泌什么血清素什么就再也不能回到正常的状态，于是就变成抑郁症了。我们台湾叫忧郁症啊，就是完全没有干劲，什么事都不想做那种状态。所以你说如果这个人心情非常沮丧，或者说这个人非常嗜睡，通常用麻黄附子心心汤就可以让他变得比较不沮丧，变得比较不嗜睡。那当然临床还有很多其他用法，到时候再细讲啊。那至于说这个哨音病呢，如果真的影响到这个人的肾脏的功能的话，那就会出现这个真武汤症。那我们台湾因为很多人是常年的哨音病的体质啦，所以真武汤症也不用在你一次的感冒上看到，而是平常大家就是所谓的因为这个肾阳不足，所以他身体的水代谢啊有问题，因此他身体里面往往就是多残留了一些多余的水分代谢不掉。那这种我们称之为水毒体质，就是好的水就是水，那不好的水叫水毒嘛啊。那这种阳虚水毒型体质的人，有的人是身上一出汗就会有腐臭味的问题，然后另外有的人呢，我觉得今天适合吃真火汤的群众就是所谓的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就是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肾阳不足，血管里面的水分代谢不掉，所以血压变高了。就是他血压高不是血里面的什么红血球多白血球多血压会变高，对不对？血压高是血管里面的水分没有办法排除，血压才变高的。所以真武汤是这个年头的高血压的特效药之一啦。那其他还有就是啊，其他细部的就到时候介绍细讲这个方式再来讲。那至于附子汤的话，它是真武汤里面哦，把它的主轴把附子多加一倍，就是本来真武汤张仲景加一颗附子，但是附子汤加两颗附子。那本来真武汤里面放的是张仲景的是二两白术，到了附子汤就加成四两白术。那个张仲景的方是这样子哦，如果你是要入肾的方，白术放二，附子放一颗，那附子理中汤的话，白术三，附子一的话，一颗的话，那就不入肾，就白术要比附子少，还不会挡住那个附子的药性。那附子汤其实好用的地方是，就是当它的附子浓度提高一倍，白术浓度也提高一倍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药它本身，中医是认为比较淡的东西会入阳，比较浓的东西会入阴，所以同样是补这个肾阳不足哦。白术跟附子提高了一倍的这个附子汤，它反而会比较，它的作用点反而是在左手的尺脉，就是一般阳是右手的尺脉，附子汤的作用点反而是左手的尺脉。而小吴，你记不记得是怎么讲的？那个左手尺脉是怎么样的一种脉？比较好，先不说这个，反正我们今天不急着，现在还不急着细讲。那附子汤治疗的是，比如说啦，有一种女人她怀孕就是很容易就自然流产掉那种体质，就是她也就是到了附子汤其实可以治很多女人的病啊。那至于说猪鸟汤，这个汤是腐行敦煌腐行诀叫做猪鸟汤，那张仲景是黄连阿胶鸡蛋黄汤啊。那猪鸟就中国人的神兽嘛，青龙白虎猪鸟玄武嘛，那这个真武汤的反面就是猪鸟。那真武汤这个治水补阳而治水的方，主轴是附子。那猪鸟呢，补阴而治火的方，主轴是鸡蛋黄。所以你要了解到中药的药对，附子的反面是鸡蛋黄，生鸡蛋黄。那这个东西生鸡蛋黄治疗的是所谓的心阴不足而烦得不得了。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人他失眠，而且这个人失眠的时候啊，是失眠而烦。像有些人失眠是不烦的，非常平静的看着天花板到天亮，那是不烦的。 但是猪鸟汤治的是这个人失眠的会很不高兴，然后觉得说，哦，睡不着怎么办，那不然想吃点心吃一吃啊，不好吃，那不然看电视不好看啊，那不然干嘛，就是怎么做都不爽，然后到最后就只好在房间里面走了，走来走去多圈圈，那种感觉就是失眠而烦的。那这个时候中医的理论会认为说他是心阴不足，心阴不够，所以就不能够把那个心火平复下来，那有心火人就会烦。但是其实鸡蛋黄在补的阴是人的这个地方，就它的卵磷脂什么的，它其实是修补脑子的。所以这个心阴虚，这个中医的说法其实是脑部有一点点就是营养不足的缺损造成的烦躁现象。所以这个汤整个吃下去的话，它是以中医的理论来讲是说鸡蛋黄是一个悬浮在蛋中间的东西，那人的能量的心也是一个悬浮在肉体的一个东西，所以用一个鸡蛋黄这个阴来收纳这个地方散乱的阳气，这是以中医的身体观来讲的。但是以西医的营养成分来讲的话，就是这样搞一个生鸡蛋黄的话，哦，其实是两颗，哦，古方是两颗，复兴诀是两颗，就是以物化学成分来讲的话，它是在修补人的那个脑部的那种小小的损伤造成的烦躁这样的感觉。那当归四逆汤在少阴篇的时候还没有加味，那这个是 治疗这个人因为阳气不够，所以他血寒掉了。那血寒掉的人是什么主症呢？就是这个人是不动的时候不动不痛，动了就痛，主症是这样子。那你想想看这个汤症，有些人他那个什么颈椎还是腰椎有什么问题的那种，会不会有不动的时候不动，痛动了就痛的问题，会不会有？那有些人他痛风的人，有没有可能那个痛风的患者是不动的时候不痛，然后一动就很痛，有没有？所以这些的话都刚好挂进这个汤。当然你如果长骨刺的话，可能还要挂一点什么化那个骨刺的药，什么威灵仙啊、生白术之类的，但是主轴药方用这个不错。那四逆汤在少阴篇里面呢，治疗的就是这个人啊，手脚冰冷了，那就是补充阳气，让这个人手脚能够暖回来。那当然，我说这个年头，昨天也讲了，这年头阳气不够的人，有些是真的是那个血管紧缩啊，反正你用了这种干姜附子，血管就会放松，然后血液流通过去，人就比较不寒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的那个血管紧缩不是所谓的寒的向度，而是因为他神经紧张呢？神经紧张是不是也会头发热、手脚冰凉啊？那如果如果是神经紧张的向度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很多时候要从神经紧张的向度来治疗，比较能够治本。当然用附子是一次性就可以把那些血管打开，可是这个人如果就是神经紧张型的人，不久他那个血管又缩回来了。所以纯粹的就只是肉体的受寒的那种寒气，跟这个常年的自律神经的紧张造成的体质寒，这是不，虽然结果是一样，但是实际上病根不同。也因此呢，现在我看到很多大陆的同学或者是认得的人啊，就是因为说我们要排寒气，要驱寒气，然后就一直用那种比较温热的有附子的药，或者一直在做艾灸什么的。虽然这些事情都是有效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你的那个来源是神经型的，那你这个热药要吃何年，吃到何年何月呢？就是这个病根还是要认得出来在哪里哦，就是不要这种以为说什么补阳啊、暖身体啊这种药一直就是无限度的吃下去，就是你们都会觉得有阳气多比较好，是不是？不晓得哦。阳气多是比较好了，但是我会觉得你想要血管要放哦，对对对，就是体质寒怎么分，就是你知道有手脚冰冷有两种，有一种是这个人睡着以后手脚就暖回来了，对不对？ 就有的人是睡前觉得手脚好冰，但在被窝里面睡觉以后就暖回来了，这种是神经紧张型的，就是睡着了还是冰的让你冻醒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体质寒。所以你有多少自以为手脚冰的体质寒呢？其实是神经紧张型的，对不对？你自己要把它分出来。所以你是神经紧张型的，你吃的药的那个设计就是什么，从柴胡龙母吃到桂枝龙母那边去了，就不是。然后还有自律神经紧张造成那个气不通畅，有的时候还要吃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来舒畅肝胆之气。我刚刚漏讲了，像前面讲那个桂枝柴胡桂枝汤，我刚只讲到对到那个脂肪的位置，对不对？其实柴胡桂枝汤另外一个主症就是这个人因为受了委屈了，所以全身这里那里都在痛。那个就是你的委屈跟你的郁闷把你的气卡住了，所以你的手脚冰了。那种又回到柴胡剂，那也不是归附子管啊。那这个至于说桔梗汤是这样子，桔梗甘草两味药的用途就是，中医是这样子，应该说张仲景的方是这样子，有一个地方曾经发炎过，那发炎之后的组织就会化脓，对不对？那这个脓呢，如果是有出口的，比如说扁桃体的发炎后的化脓啊，那个脓是有一些扁桃体，你从外面打个手电筒看，里面都是白白色的斑斑点点的，所以它是有破口的。有破口的脓就用桔梗甘草两味药，它就像牛抹布一样把那个脓挤出来。所以有破口对外的脓用桔梗甘草，然后那个脓呢，如果是包在组织里面完全没有出口的，那用的药是薏仁附子败将草。就是这三味药加在一起呢，就是薏仁附子败将散了，以后会叫它会让那个组织从内部把那个脓分解吸收掉。就是有破口的是桔梗甘草，没有破口的是薏仁附子败将草。那有一点像是有破口，又有一点像是没有破口，一半一半的。那张仲景说，比如说这个人眼睛满布红丝那种，就是那种眼睛整个眼白红掉那种，那个张仲景是用当归跟发芽的红豆磨成的粉，当归红豆散。那当归红豆散治什么好用呢？痔疮，因为痔疮是那种你不太确定它有破口还是没有破口的，就有的时候好像就闷在里面痛，对不对？有的时候就噗呲就飙出血来了，所以你还不太清楚那个发炎后的脓是有破口还是没破口。所以脓这三种，那少阴病就是扁桃体发炎以后呢，总是会有一些残余的脓，就用这个桔梗汤来治那个残余的喉咙痛。那另外呢，我觉得学《伤寒论》啊，这个猪肤汤对我来讲是一个你学到就非常有赚到的一个方子。就是猪肤汤其实做起来就很简单啊，就是猪皮煮煮，一直煮一直煮，然后把那个猪皮焦熬出来，然后就加张仲景是说加一碗蜂蜜跟半碗米磨成的粉，那做好了之后就甜甜的，放到冰箱就结成胶冻状。那就这样一个东西啊，我觉得猪皮这个猪肤汤、猪皮汤这一个方的不被重视，让中医差不多整整1200年的医术都歪掉了。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阴虚火旺，你有没有听过？那阴虚火旺就是因为身体里面的某一个什么东西不够，乃至于这个人很容易上火发炎这些问题，他的最对症的药就是猪皮，就是猪肤。可是呢，因为中医不知道什么地方在哪个年代开始就忘记要用张仲景的这个方了，所以就开始用别的滋阴药来代替猪皮，然后可是滋的阴效果都没有很好。比如说用地黄来滋阴会补到人的骨髓，但是治疗所谓阴虚火旺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就其他的滋阴药不能够刚好对到这个。简单来讲，就是猪肤汤本身有一种像是补充大量的胆固醇，然后让人的肾上腺素知道大量的人体内固醇，这样就可以退火那种感觉。 别的滋阴药什么地黄玄参不能够提供这个机制，所以就人体自己的退火机制必须要靠这个主轴方才能启动。那你没有这个猪肤汤的话，那人就会老得比较快。所以基本上就是今天樊助教没有来，就他推荐那些有人去有一些家庭主妇，他推荐人家喝猪肤汤，人家喝了之后就说：“天哪，这个汤喝一段时间哦，那个效果比百货公司20000块的保养品还要好。”就简单来讲，就是可以喝的青春啦、啊。就是因为人会老得快，就是因为这里那里都在上火，就是人越发炎老得越快。那你完全能够用那个汤把阴虚火旺这件事情平掉的话，那人老的速度就会变慢非常多。而猪肤汤的主症哈，就是这个人喉咙好像要发炎的，然后这个好像这个全身尤其是胸部以上特别有一种燥热感。而对我来讲，这个猪肤汤症是很容易抓到的主症。那我看到大陆那边有一些医生哈，很喜欢开附子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开附子剂会让人觉得最不能原谅的，就是那个病人已经是阴虚火旺的猪肤汤症的体质，你还开附子，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阴的话，你开附子的话，那个附子像一个火在烧，那个猪肤就像那锅水，它把那个水烧上来就可以滋润你全身。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足够的阴，你干烧那个火，人就会被烧坏。然后，去年吧，就据说大陆有一个同学，是他，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同学跟他的医生也来这个一起来台湾上课，就大家也是玩在一起，还蛮熟的。就是这个同学就是遇到一个医生，就是认为他阳气不够，给他开附子。然后后来他就越开，他的脾气就越暴躁，变一点小事就跟人家在那边打起架来的状态。然后就他的那个阳气都补的就是爆炸了。那后来另外那位是医生的同学就一直给他喝猪肤汤，然后把他的这个阳气爆炸状况平下来。所以就是补阳的话，你真的必须要有那个阴的底子才能补。那种急性的用大量附子的，就是你刚好此时心衰竭肾衰竭，那一下子用很多附子，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比较慢性的体质调理的话，就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加减变化。那至于说桂枝半夏醋，那个是喉咙痛哦，它有一些脓包在里面，然后又那个有点出不来，所以用那个药有点像是那个药其实很刮啦，就是把喉咙腐蚀掉一点，让那个脓能够出来才好得快。那至于吴茱萸汤，你要算是少阴药也可以，算是厥阴药也可以。简单来说，吴茱萸是治疗这个人身上有不干不净的阴浊之气缠住他的阳气，而阴浊之气缠住阳气的主症是烦。什么叫做烦呢？就比如说吴茱萸这个人如果是头痛啊，比如说你熬夜好多天，然后觉得头很痛，开始头痛，那这种血虚头痛并不一定要开到吴茱萸汤，可能开当归补血汤就会好了。可是呢，有的人他头痛，你多问一句，你这个头痛会痛得想去撞墙。他真的，其实以痛度来讲，真的不是很痛，但是就是觉得啊、哦，痛得我简直受不了，想要去撞墙。这种时候就是开吴茱萸汤，就头痛到要想撞墙的时候。然后呢，像是我从前有一个那个慢慢教的时代的学生啊、哦，也是可能开药有点不仔细吧，就他的小孩子啊、哦。才在太阳感冒的时候，他就开一个肾气丸，把那个邪气拉进三阴去了。那用那个往里面走的补药把邪气拉进去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不是处在阳气被浊气缠绕的状态吗？被浊气黏到了，于是那个小孩就会在床上这样子滚来滚去，然后这样问他说：“你怎么了？有多痛苦？”那我不知道我哪里痛，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赶快给我一个痛快，就是所谓的烦躁欲死。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过嘛，好像是小黄助教的一个学弟，然后感冒的痛苦的不得了，然后小黄助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小吴，然后陈助教也陪了，然后也是怎么样，知道抓什么主症，这个病得这么厉害，然后后来两个人都没辙，就打电话去问小胡，那小胡说这个在床上滚来滚去，不就吴茱萸汤症吗？一吃就好了，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觉得受不了了，就是。 就是你不用再去抓其他主症，就是无助于囊症。好，所以这是那其他的细部的话就我等一下之后再来回头讲啊。那还察觉因病几个方，那我们就先去吃饭吧啊，6:30再回来继续了。